大家好，行货刀啦，都系得呢句说话啦，冇创意。咁今日咧就系12月21日，冬至晏昼5点，希望能够赶得切，今晚都出埋大肥通天下。咁咧就啱啱好咧，我就喺台中翻嚟，咁啊去咗个好愉快嘅旅行，咁啊去咗几日，咁啊翻到嚟咧就好忙，嚟紧啊圣诞啦，咁啊我哋咧就。谂住咧，圣诞同啲主持咧就开 party， 咁啊，25号嘅事啦，咁咧就尽力，有几个网友揾过我，咁咧就关于做保险啊，做成咁，我都正式有复佢哋嘅，咁咧就我哋而家咧就研究紧咧，就同台中咧嗰两个唔好话网友啦，嗰两个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可能咧就夹多一个节目，先夹一个节目，就系咧佢俾拎我哋。当联播又好，或者我哋同佢出样嘅，因为佢两个系台中嘅名人嚟嘅，台湾一个叫杰拉德，一个叫老温。咁杰拉德咧就系讲赌波嘅，咁咧就喺台湾电视台咧就有节目嘅。咁另外咧就亦都喺呢个苹果啊，即系台湾嗰边咧，佢有写波经嘅。咁有寫稿嘅，咁咧呢次去咧，佢就好熱情咁招呼我咧，就寫咗佢一本台灣嘅移民書，佢亦都係台灣嘅移民顧問嚟嘅。咁咧佢咧就送咗本書俾我，咁我都未得人睇，咁咧就多謝佢先啦。咁咧佢咧就會喺我哋即係咧我哋夾緊，會喺星期二得到咧就開多個頻道，佢專講佢台灣嘅見聞，佢哋台灣嗰個實際嘅社會狀況嘅。咁咧，我就會係咯，即係希望喺過年前啊，可以做多一線節目嘅。咁咧就而家夾緊，咁或者我哋可以用網絡咧，我同佢做一 part， 跟住佢自己做一 part 咁樣做。咁啊，嚟緊咧都我都諗住咧就投放多啲時間喺網台度嘅，即係我希望做到之前做節目講嗰個平台啦。咁啊，大致。交代咗呢啲先啦，咁咧就多谢各位咧，今次啲 view 数回升翻，因为可能真系讲女人，一讲女人咧就升翻，或者讲政治啦，其实讲689啦，咁我都话啦，我同自己赌啦，唔好同阿 Tony 赌，咁我都话啦，我愿输赢输都有餐海鲜餐食啦，咁如果星期二得到 group 里边啊啲老友啊咁啊，但系记得报名，咁啊，总之佢一开股嗰日。就客嚟緊嗰个礼拜日就去食。咁啊应承咗啦。咁啊另外呢就网聚停咗好耐啦。係因为我知道仲好多人搵我嘅。有个喺广州嘅朋友咪喺美国嘅朋友，佢就喺下个月18、19号呢就返广州。咁呢佢就联络咗我，可能我到时我都会喺广州大家碰一碰面啦。咁呢就喺呢段时间有佛山，有啲人问佛山旅行团，咁我谂住过咗年后2月啦就搞。咁我而家咧就搵紧旅行社包，咁咧可能过年前咧我就俾张程，咁如果要报名入钱啦，你真系唔系到时你唔出现我死，咁啊 book 酒店，咁咧真系去佛山玩两日，咁咧就先行咗先。咁啊，关于台湾啊，买卖嘢啊，或者同其他人合作啊，做网台嘅嘢咧，咁我真系做嘅，咁我就搵咗知名网民。咁我想佢帮我做一节讲音响，咁呢就希望呢我有一个呢而家喺 Magazine 做緊日本游中，之前喺东方广东喺 Facebook 做网页做咗个东方魅力嘅节目嗰位哥哥仔呢联络我啦，咁希望呢就我又同佢夹做一个旅游节目，或者做一啲另类啲嘅节目啦，因为我比较得闲啲嘅夜晚，即係收工6点过后呢基本上我都可以行得开嘅。咁我想呢真真正正做返个。咁同埋呢如果真係即係如果唔係睇 YouTube 冇辦法啦，如果睇 YouTube 嘅希望多啲人 search 我哋星期二得到，令我哋更加壮大啦。我哋研究緊係咪15分钟一节呢，但係15分钟就好短人咁讲几句收工。係咪为咗广告费我就唔想。但係因为我哋而家真係零。我哋真係想做多啲节目，同埋做多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喺呢一度。咁譬如好似阿四童啊、 君臨天下，咁你哋如果你夜晚你哋肯抽啲時間出嚟，我哋做一個啊大陸夜生活嘅節目，我哋都 OK 嘅。啊，咁啊，如果你哋今個禮拜係真係食盤菜嘅，只要唔好星期五日一二，咁我都 OK 嘅，星期二都 OK。啊，我都 OK 嘅，咁啊，你哋安排啦，因为你话食盘菜，咁都要睇喺边度食啦，好唔好食啦，啊，价钱就唔使问啦，夹啫嘛，咁但系通常都系咁啦，咁，咁另外咧有个女网友，其实朋友啦，咁啊叫佢做猫姐啦，帮佢改个花名啦，咁佢咧就寻晚咧就同两个新朋友咧就走嚟请我食饭。咁啊，多谢佢先啦，喺彩晶轩咁食嗰餐提前做冬嘅饭，咁咧就佢又俾咗好多新嘅题目我，咁另外听日咧有个网友咧就关于做佢想入行做汽车保险嘅，咁可能都有啲意见，有个卖地嘅咁，希望就今个礼拜咧就能够抽啲时间将呢度啲嘢全部清理咗佢，咁啊等我啲生活好啲啦，咁啊。过去呢一个台中翻嚟咧，星期六好忙，咁星期日放假。本身我想上广州，但我人唔好舒服，星期六嗰日今日冇去，咁啊改下个礼拜日，礼拜一，唔系星期一、星期二上去。咁啊希望咧，即系做 I T 嗰个咧就得闲。佢又话本身话落嚟香港嘅，话房租好贵，咁我上嚟啦。啊，最紧要唔阻止你，即系因为你大陆唔系假期就咁样，所以咧我上嚟，咁啊真系研究一下，希望喺过年前后啦，用两个月啦，吓将我想做嘅嘢做好佢。咁我嚟紧都会多。咁呢个星期日咧就过咗个好开心嘅星期日，因为有啲嘢我好耐冇做啦。星期日瞓醒，觉得精神 OK， 第一时间《妖夜寻狼》第五集，即刻买飞旺角百老汇，跟住就再买钢锯岭。睇埋钢锯岭，跟住咧就买下一场《你的名字》，跟住有三个钟头时间，就偷嗰三个钟头时间咧就走咗入去啲十大书坊睇漫画，睇足三个钟头，然后就赶翻落去睇《你的名字》，跟住睇完《你的名字》，跟住咧就过对面海接我老婆，再翻嚟就睇《星球大战》，哇犀利！嗰日真系星期日就过日，真系电影日，哇真系冇得顶啊！即系将我嘅最中意嘅嗜好咧一日之内尽做。咁啊，夜晚翻去做，咁咧就留翻我老婆想睇嗰套，同我老婆一齐睇。之前嗰三套咧就我自己睇，因为我自己好中意睇电影嘅，睇电视，睇书。咁啊，呢次台湾之行有啲收获嘅，因为点解咧？我仔嚟接我啦，就我扮魏文清。咁咧就唔可以成品，我仔带我去勤美附近。咁咧嗰度咧就好多。即系大陆嘅，即系台湾嘅文青啊，台中啊，好多咧嗰啲人咧自己做啲嘢喺度卖啊，上去咧比较咖啡店啊，各样嘢都多嘅。咁咧，我哋嗰晚咧同我仔咧就喺度食泰国菜，食完泰国菜之后就赶去有间叫茉莉书店。咁茉莉书店咧就卖二手书嘅，等于成品咁大，啲书九成新。咁咧我就买咗。头头尾尾全部咧连埋晒画集咧就买咗十，连埋我太太买咧就买咗19本，咁咧都系500蚊留下港纸，咁真系九成新嘅。咁啊最主要买一套《山海经》嘅古仔啦，即系《山海经》嘅古仔啦，同埋小说啦。咁啊《中国神仙传》啦，咁啊另外咧就买咗有啲外国嘅翻译小说啦，咁啊养生嘅就我太太啦，咁啊。喺嗰度逛咗两三个钟头，咁啊真系好 OK 嘅地方，企理有间咖啡室，啲咖啡都 OK， 咁啊过咗一晚，跟住翻去啦。翻去咧就呢次喺台中咧，即系讲翻台中嘅嘢啦，关于台湾人啦，台中咧，俾我两年半前，嗰两年半我台湾去咗好多次，近期呢几年，但系咧就台中咧就上次送我仔仔翻学嘅时候去过，到而家。咁咧，去完之后，咁我觉得台中咧个经济市面啦，唔好实际经济唔知，市面上比两年半前咧系淡咗好多。我唔系讲紧有冇大陆噶，系个市面啊，系淡咗好多。咁啊，第一日先去咗日月潭， 咁當然冇大陸客啦，係咪啊？咁環境真係靚嘅，清靜嘅。咁我哋冇去咩坐纜車，我哋就係去咗啊魚池村嗰度，就過咗兩日同我老婆，即係 hea 咗兩日啦。我老婆就咁，我四周圍行啦，咁基本上去到食總統魚啦，因為馬英九幫襯啊嘛，食總統魚。咁嗰度啲街邊小食 OK 嘅，咁咧就跟住第二日行程咧就翻落嚟台中，咁啊翻落嚟台中咧，我老婆攰，咁佢瞓覺，跟住咧我習慣咧，我人都係咁噶啦，呢度八下嗰度八下，咁佢八完之後咧，咁啊台中嗰個網友打電話揾我問我喺邊，咁佢我話喺邊度邊度邊度，咁佢咧就嚟接咗，咁咧就喺台灣咧就有一間叫春水堂嘅地方飲茶，佢哋叫吹水堂啦，咁當然啦就喺度傾咗陣，跟住我仔咧就搭車落嚟，咁啊大家了解咗。一啲讲台湾嘅嘢好少嘅。因为呢我鍾意就係我自己睇自己了解自己睇嗰个环境系点样。问人呢每一个观点与角度佢讲俾你听有系佢嘅感受但又未必系全面。咁自己睇认为系咁样咁应该我可以分享一下啦。咁个仔嚟到咁。跟住逢甲。落逢甲今日仲真系旺到爆。市面好淡旺就旺逢甲。啊、其中有一间叫做好多假嘅其中有一间叫做魔鬼鸡扒好食个豪大100倍、啊、一件就80蚊台纸排队嗰条龙长到不得了。嗰啲中学生呢嚟台中旅行呢一买10件 ,17 件 ,9 件排队排到我仔做排我望住佢哇坚啊个个买十几件酒。所以呢买咗返嚟有辣有唔辣啦我太太因为我北方人其实唔算北啦即係湖北人啦食辣啦咁我唔食辣咁真係 ok。咁我仔带我去台中啦游台中啦咁。咁跟住连续搭的士返屋企咁。咁呢就佢返佢宿舍啦咁我返酒店。咁嗰几日咁分享一啲我对台中嘅睇法市面正咗真嘅。咁但係呢你话台湾有冇改变到呢改变咗。我相信呢佢哋嘅爆发点呢凝聚到呢就会行得好快。係个爆发点系几时因为呢市面上呢我哋香港习惯人用八达通讲个大习惯先。我哋香港人习惯用八达通咩都八达通俾钱去解决件事。係咪因为就而家 Google Pay 嗰啲都係落后㗎啦都唔夠大陸微商啊微信啊收淘寶啊嗰樣。我哋走去嘟係咪你哋台灣就已經出咗㗎啦滴滴或者 Uber 網約車全部打柴收檔啦犯法。咁呢保護返啲小王啦即係叫的士公司啦啲的士哥哥啦。咁點解我話台中個市面靜呢台中嗰啲的士唔行車㗎。佢哋呢係特定擺架車同一位慳油因為做唔到叫好大嘅生意。佢慳油擺定喺度。喺某地方呢條龍好長擺的士。市面上空的士行呢係少嘅。因為一行兜客就要俾油。所以呢係淡啊。自己有眼睇唔使佢講分析得到。但係佢哋嘅便利店全家71。佢哋嘅發展呢係你想象唔到唔係好似大陸或者香港嗰種70人。佢哋嗰啲嘅便利店呢幾年呢已經去到一個非常方便。點解呢因為呢真係搵唔到咩錢。即係自己台灣人呢尤其台中啦可能經濟真係仲冇台北咁好啦。咁佢哋呢啲人坐低晏晝要搵嘢食係困難啲嘅。因為早餐就做早餐晏晝就晏晝。夜晚就夜晚夜晚行夜市咁係咪要食飯呢啊飲下午茶困難啲嘅。咁你睇到成個台灣當然啦麥當勞啦但麥當勞嘅生意都唔係好嘅。你去過邊笪地方只要有呢啲咁嘅漢堡快餐店一定多後生仔喺度補聚到腳聚到人。但係呢喺台中我見到嘅麥當勞聚唔到人。咁大家都竞争緊即係斗平竞争緊一个 一个消费唔系咁强嘅市场嘅时候咧，七十一最新推出个未来会推出个套餐，399台币任食，即系100港纸唔够。你有本事喺嗰度任食，任食啊！即系佢好简单啫嘛，煨番薯又有啦，冬天吓、啊，咁啊当然嗰啲叫做关东煮啊，乜乜乜啊有啊，热狗啊啊，你攞到食品出嚟啊，饮嘢啊，叮番热399任食最新套餐，系咪啊？第二佢哋嘅卡，佢哋嘅七十一未必系夜晚嘅开，咁啲人啲后生仔冇嘢做，或者放咗学喺边度打趸咧？喺麦当劳消费都高。好多人呢就喺全家喺七十一打等，因为佢哋有台有凳，你去过台湾就系知嘅，喺嗰度打等，攞买杯嘢饮，买支咖啡咪喺度坐咯，上网啊，制死有 WiFi 啊，讲嘢，佢哋咁样使钱模式啦。仲有一样嘢，台湾咧18岁唔能够出夜街嘅，可以戒严咁噶，查身份证，好麻烦。咁我哋香港咧好中意麦当劳啦，咁咧。好多地方佢哋静啦，夜市收咗。咁你知啦，反叛期，好多人鍾意死咗嚟吹下水，係咪呀？喺街道公园行，差佬逗你，嗰边警察逗你。咁啲僆仔喺边度呢？喺边度呢？就係、是、一间叫做我哋香港人都经常帮衬嘅85度 C 咖啡室。佢哋夜晚系24小时，佢聚到人就系专做呢班僆仔18岁留下嘅，长期布喺嗰度，唔想翻屋企。喂，同你吹水吹完，喂，今晚仲继续啦咁，喺嗰个地方。所以咧，85度 C 可以喺台湾咧开到成行成市。其实日头嘅消费力唔系最高，最高系半夜嗰一阵。有多人投资移民，或者想去台湾搵钱。有啲人最叻啦、啊、香港嘅烧腊啊，做匀全中国全世界啊，啲烧腊师傅供不应求，去到欧洲最紧要就係识整烧肉烧鹅叉烧。台湾一样。咁你有冇另类选择啊？有一行呢，我觉得就係我睇市面，我觉去咗几多次台湾我都觉㗎啦。咁我都冇问人，唔知啱唔啱，或者唔讲明先生佢又冇提过，因为佢成日写台湾，但系对我嘅觉得经济触觉咧就系、是、有一行咧系特别做得到嘅，系咩咧？发廊剪头发喺台湾你可以留意一下嘅，边度都有发廊，好噏得嘅，好大间嘅都有。我哋香港咧，譬如好似我哋啲老嘢啦，剪个头发60-70元，系咪啊？似样啲嘅一嚿水。再贵啲啊，几嚿水都有啦，几千蚊都有。但正常一般人消费系呢个钱嘅，男仔女仔都好啦。台湾都要呢个消费，但系台湾搵钱少你咁多，佢哋系能够养得起嘅，养得起嘅，养得起呢个层面，养得起呢个阶层，凹凸嘅，即系细间嘅，又养得起大间嘅，因为佢经济唔好。台湾人、中国人、香港人都是同一种人。你说我们华人都得，比较要面。我买件衫，你不知道我日日着那件衫，但是个个的头发剪到立立令，一定呢就想办法与别不同。台湾人的僆仔你头油嘢，你睇到台剧都睇到㗎。个个执得 OK 你㗎。佢做一套西装好平啊。平过你买啊。但是呢个个做发型是肯俾钱做发型。是有 design 咁嚟做，所以佢哋收到钱，同埋呢啲人肯帮衬，唔舍得食，买衫未必一定买，但係剪头发唔可以妄求，佢哋嘅洗费佢哋好鍾意，所以呢三步一角五步一角你都会见到发廊收费基本上係70多港币到123元剪一个头发，而家就係台湾基数剪一个头发嘅普通人去剪嘅，咁呢度佢搵钱咁少，经济唔好，点解仲可以收到呢个钱？系因为真系收得到，系真系有人帮衬你做。系啊， 我同阿杰拉德即嗰边个网友讲讲开，同阿老温讲开，佢话系，佢哋都冇留意，有个喺度十几年，有个廿几年，佢话系，真系唔见执笠噶，同埋咧真系收得贵噶，相对嚟计，我系啊，去台湾你就觉噶啦，即系佢有啲行业啊，佢有啲行业啊，你话经济好差咩？一样有人帮衬，系咪啊？出去食饭快炒100蚊炒个餸，好多人去台湾食。但系当然啦，最贵嘅就系所谓夜市，街边嘅夜市贵过你煮，贵过你食饭啊，贵过你炒菜。系啊，好食排队，唔好食都有得做，因为就系咁一回事，啲价钱好贵，相对一个鸡扒80蚊即系20蚊一块，个人蚊几多钱啊？个人即系台湾人平均蚊几多钱？但系咧，你唔好忘记，快炒100炒一个餸系100蚊，佢叫快炒热炒，佢即系炒餸嗰啲店啊，吓。咁你话你食一块鸡扒，仲冇招呼嘅，因为你街头噶嘛，炸咗块俾你拎走嘛，系咪啊？唔使抹台，唔使抹台，唔使洗碗噶嘛，系咪啊？唔使有空间噶嘛，我开档嘢就咁炸俾你啫嘛，同你食炒餸系冇分别嘅，即系普通人。咁你咪谂下。整个经济不是在夜市上，其他的店铺就不得，因为他们出街吃饭，他们去台湾人基本上就觉得落夜市是一件事，所谓一件事的意思就是我要特别去做的，不是好像香港人哎旺角等啦，那就旺角见到晒了，是不是？我说哎瑞士老板等，跟着瑞士老板有两台在那里，明唔明啊？即系我哋觉得好闲啫，得闲咪饮茶咯。佢哋唔系，佢哋系可能两个礼拜前铺定约定人，跟住落去夜市啊。佢哋一件事嚟嘅，系咪啊？即系圣诞节，大陆系一件事，台湾因为冇假期，佢一件事嚟嘅啫。气氛当然唔够香港浓厚啦，因为香港嘅圣诞节系一个节嚟嘅。是咪啊？我哋有假放啊，普天同庆啊，放要换圣诞礼物噶，交换噶，由读书开始教你嘅。我哋香港嘅气氛系强大过任何人嘅，因为我哋一个节，我哋要过节。但对台湾人系一件事，喺大陆人、中国都系一件事，唔系一个节嚟嘅。所以过圣诞节要喺香港。冇气氛，全东南亚冇气氛，好过香港。欧洲嗰啲唔好啦，欧洲佢过节全部喺屋企，听圣诗嘅，边有我哋咁热闹啊？佢哋都唔明啊！即系菲律宾就唔系一个节添啦，过年都唔止啊，过一个圣诞要预备半年嘅，菲律宾啊，系要过预备半年嘅，半年临圣诞节九月份已经卖圣诞灯饰噶啦。啊，菲律宾啊，马尼拉嗰啲啊。咁啊，讲开马尼拉啦，而家佢哋最出名嘅快餐店攻陷咗香港啦，啊，劲过麦当劳嗰边嘅 Jollibee 定咩啊，嚟咗香港开咗分店，又系食汉堡包，系菲律宾嘅大财团做嘅。近期喺香港咧，旺角咧开咗分店，旗舰店可以试下嘅，真系好食过麦当劳啊，系啊，唔知香港嗰间店，菲律宾就一定系。咁咧，讲翻台湾。咁啊，去咗地方傾咗，咁啊講咗即係叫藝文青啦，市面係咁樣。咁但係咧，台灣嘅高科技真係高嘅。譬如好似好多人都知啦，將石頭變成咗紙做紙，石頭做紙，啲紙係防水嘅，最新高科技啦。譬如好似用塑膠膠樽或者廢膠樽，佢回收之後咧，就將廢膠樽嗰度咧拉條絲出嚟，我嚟織衫。啲织衫咧就有感应嘅，可以咧。如果你哋热流汗咧，个手掌一拍落去度咧，就会变颜色嘅。有个手掌印。台湾嘅高科技、高级嘅纺织业，啊，呢啲已经开始，唔好讲环保事业啦，用环保去做一个新嘅产业。而呢啲产业咧喺台湾咧近期咧开始开花结果，开始做，咁咧佢已经开始攻陷呢个欧洲市场噶啦。咁咧，所以我话台湾个着力点低， 但是他爆发力呢，因为他们真的培养了一些高科技的人才，他们是向前行紧。行紧。如果有心去台湾的，留意多些身边小事，看一看他们那些后生仔的生活，就是、好像这样，我都是看回来。我感觉可能刚才我讲错，诶，不是这样的，或者台湾人指正一下啦。但是我自己去到，我感受到，即是台中计啦，台北有另外一件事呢，我自己感受到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不喜欢吃台湾东西，因为他真台湾硬是煎煎炸炸，同埋他们习惯点呢，喜欢打边炉，百五蚊任食。因为消费不起，百五蚊任食啦，睇啦。后生仔就习惯中午打边炉。百五蚊夜晚行夜市，夜晚边炉店是冇生意嘅，火锅店一提就宵夜店，逢系做宵夜店就扔埋早餐卖，嗰间嘢就一定唔好食。日头唔够人争，夜晚饭店唔够人争，我就做宵夜店，等你人聚脚，连随朝头早卖永和豆浆咪咯，永和豆浆咪唔好食咯，大概做早餐做宵夜，日头唔开。你都冇订去，你焗住喺嗰度，其实就系咁啦。系啊，系真系咁噶。我好怕去台湾食嘢噶，因为全部煎煎炸炸，尤其行夜市食嗰啲。如果你想正经食餐饭，都比较困难啲，唔系冇，真系唔系冇，系嘛？咁但系真系。正常食困难啲，稍微叫做食得好啲啦。当然啦，我就冇人招呼我嗰啲一级大厦，一级食店啦。稍微食得好啲，就全部都系啲所谓嘅百货公司顶楼，食西餐、食面包、食泰国菜、食日本菜、一风堂，全部都系嗰啲。系啊，真系有啲厌噶。所以其实我对台湾嘅食真係麻麻地，好似呢天你咁，半年做一年做半年姜母鸭，跟住羊肉炉，係咁㗎啦，係咪呀？咁即係唔够多样化，你话小食千奇百怪，左沟右沟，即係左沟右沟啊，即係唔及埋炸鸡都好啦，即係唔及我哋香港三多啦，三多已经开分店开到旺角啦。啊！去试下三多$28只鸡髀，就知道咩叫鸡髀好食啦。因为我大肥真系为食嘅。咁啦，讲台湾、台中，讲到呢度啦，讲翻台湾人。咁啊，最讲女人啊，讲台湾嘅女人。我上集咧就讲到咧，台湾咧嘅女人，哇，大铺好大方。我讲嘅真嘅。台湾女人真系好嘅，台湾女人真系好嘅，佢真系肯同你嗌嘅，但系佢哋思想上有个转唔到弯嘅地方，转唔到弯嘅地方。咁咧，而家呢一节差唔多个时间，下次再讲，都系讲台湾，或者楞少少兴啦，一个时间就。